没有过一样有人，是你如诗的假，吸引着我的真，而情感只要应能行，还是要等 玫瑰的伤，无人做证的商量，无人在意的商量，谁料到结局是这样，想你但没处想，但行无字句的生死样。 人做证的， 睡着心。